青石岂能不成为熟若阳春，如你在跟前世过门，愿这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晚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，我听闻，离人世间无尘， 成长无一生，落在那座夜中，缘分落地生的是我们，缘分落地生的是我们，借兰斯地雨身畔有

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枝梅，百战百胜，千载难逢，万事如意，无限欢喜，我们一起迎接新世纪。春满乾坤，福满门，天真岁月认真守，在远光金大三江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说一声恭喜呀、啊、恭喜呀、啊、发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人间都充满光彩，说一声恭喜呀、啊、恭喜呀、啊、发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排山倒海，把那红 高峰的陪伴，主播 KK 用音乐拉近你与他的距离。年复一年，你是否还裹足不前？制定好新的计划，行动起来吧！跟随音乐的律动，喜迎新年。祝您岁岁年年有今朝。 下下的来着你，你是我

谁哭着 分是两个角色，越致命